今年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会21号在日本东京举行，有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日本委员会、日本全国今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联络会、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人士、总联干部和同胞参加。会上报告人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是百科全书般的政治大纲，对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祖国统一和世界自主化事业中的一切问题做出了完美解答。他们表示决心要坚持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旗帜，进一步大力进行旨在研究和普及主体思想的活动和贡献于发展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活动。报告会结束后有演出举行，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